脊椎和半曲的脊椎会醉，还有半身的舌尖和半熟的舌尖会醉，令没法脱落的脱落，叫会偷的去偷快乐，一身变得很敏锐，薄唇绽开有雾水，让我冲去春风里，让片刻冲开一辈子，更冲出花蕊了要我冲去，不顾虑，为未来现在过去，为陌生的他添洪水，刺激的记得还刺激的觉得有趣，还会再生的女人能再生的懒惰畏惧，做未算弱势的弱势，叫会偷的去偷仔细，一生变得很敏锐，薄墙裂开有湖水，让我冲去春风里，让片刻冲开一辈子，更冲出花蕊了要我冲去，不顾虑，浓日没干可离去，但心着了怎归去，让我冲去春风里，让片刻沐浴在午内，由千个泡沫冲开，我冲去不顾虑，为未来现在过去，能任由自己继续睡，半生的记忆陪众生的脊椎去睡，还要半生的角色被众生的舌尖摸。